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头先我讲过就即系科幻嘅两套，就头先同各主持都讲过啦。咁啊，剩翻啲咧，即系比较偏门啲、另类啲。咁啊，先讲一套啊，啱啱上个礼拜上，不过因为吓、啊、上个礼拜梗系睇《复仇者联盟》啦，咁啊变咗忽略啲嘅。但系就喺呢个礼拜都仍然仲有少量场次上，就系、是、打正以呢个日本叫平成年代最受歡迎導演啊，施之裕和嘅徒弟得唔得？咁係徒弟得唔得？嘅一套作品啦。咁啊，其實個名咧，中文譯就叫做《無名浪子心》。OK， 咁點解？因為咧，食翻個男主角咧，入邊就柳樂優離啊。係李敦道嚟啊，有落柳落幽離咁，其實邊個咧就係、是《銀魂二》入邊做宅男中咗催眠嗰、那個，俾人哋打咗粒嘢落個頸度嗰個，即係其中一個新盞組嘅隊長副隊長咁樣啦嚇。咁、啊、就原來佢當年有套叫《誰知赤子心》，咁咧係佢十歲定十二歲嗰陣時拍嘅，咁就一套日本電影啦，咁啊攞咗咧係康城嘅影帝嘅，就成為咗依一刻都係史上最年輕嘅康城影帝，咁所以由佢做主角拍嘅一套戲咧，咁就個名字就叫翻食翻誰知赤子心，就變成無名浪子心，咁、那個係由獅子裕和嘅外徒啊所謂啊，咁啊其實女導演嚟嘅，日本新晉女導演，亦都係佢嘅第一套電影作品，就是港濑奈奈子 ，OK 咁樣嘅第一套長篇嘅叫即係長版嘅電影啦 ，OK 啊，咁啊，其實日文名譯翻英文就叫 His Lost Limb 啊，係講一個男仔佢冇或者佢其實唔係唔記得嘅，佢係迷失，唔敢講自己嘅真名啊！咁當你當係咁啦嚇，咁一個有啲向翻佢師傅施之裕和嘅小偷家族致敬嘅，咁係一套都真係幾文藝，亦都節奏好慢嘅片啦。OK， 咁啊。當然打住排頭就以呢個獅之裕和徒弟，咁大家都會有啲期待。咁二來呢，你問我唔係因為獅之裕和呢呢類片喺香港啊，坦白講分鐘上都冇得上嘅講真嚇。咁啊，即係坦白講就唔係話一定有得啦。咁啊，加上呢入面仲有就係、是。個題材都幾淡嘅，應該話嚇。咁啊不過入邊仲有一粒星咧，就我哋香港人應該會知啦，就係、是、之前深夜食堂嗰個老師傅啦。咁就係小林芬啊。咁佢喺入邊就做過木廠嘅老闆，兼亦都係一個叫做手工家私。做幫人哋做一個即係手製家木家私嘅一個工匠咯，咁亦都係技術就係好厲害嘅咁樣嚇，咁叫有兩粒星啦。咁我嘅理解，阿柳樂優離都 OK 嘅，即係睇慣日劇啊，或者你知都會知道。咁啊，打住排頭咁做啦。咁而又個故事亦都致敬翻佢師傅小偷家族嘅，因為入邊都係講一段咧，又係兩個有啲叫做落魄、漂泊、孤絕啦，可以咁講啦嘅人嘅一個冇血緣關係底下，但又會住埋一齊。咁、那個少林芬就、因為有呢個失子之痛嘅，點解咧？就因為佢喺夏威夷，佢屋企人就有交通意外，咁啊，佢老婆同埋佢個仔都過身。咁但係去夏威夷之前，就原來佢有個芥蒂咧，一個心理嘅一直擺唔低嘅事，就係、是、佢去夏威夷之前咧，其實佢係想佢個仔啊繼承佢嗰個木匠。嚇、啊、木匠鋪做即係做一個手製木工家私嘅技工啦，咁但係佢個仔自己有自己嘅理想，咁啊炒咗一個大鑊，咁然後就再同佢老婆去夏威夷，其實應該探佢老婆嗰邊啲親戚嘅，咁但係點知遇到交通意外咧，就兩個都過身，咁啊呢個就已經係八年前嘅事啦。咁至於點解會考慮到呢、這個柳樂優離咧？咁其實講佢咧就出現喺個小鎮度，咁跟住就一路流浪， 又周圍匿，周圍迷失自己咁樣啦。咁啊，跟住就就俾阿瞓咗喺路邊咁啊，好凍咁樣咯。跟住就阿即係阿少林芬揸車經過見到，於是啊抱咗佢翻去屋企啦。咁於是喺屋企嗰度就展開咗兩個嘅相處啦。咁漸漸地就開始有啲嚇，即係有啲超越咗一般人嘅關係。咁有少林芬有啲。將佢假借做佢個仔嘅，即係投射咗佢個仔嘅角色。咁因為佢八年前細細嘅仔，如果都咁大咧，就等於而家阿某洛優尼咁大嘅。咁所以佢有個投射。咁二來佢亦都希望就透過投射呢個角色咧，透過拯救呢個男仔咧，從而得到佢心靈嘅救贖啦。你當係咁啦。咁最後小林芬亦都咧係希望好主動地揾佢安排喺間木匠廠度做嘢。咁經過兩個月嘅相處，最後咧喺佢，因為佢後屘係再婚嘅嚇，兩個月。其實佢同木廠入邊嘅，即係你當佢都係一個 admin 嘅會計嘅一個女人啦。不過佢本身都已經有個小朋友啦。咁但係兩個都關係越嚟越好，咁最後即係兩個都大年紀嘅咁啊，不如走埋一齊啦，咁啊做一個簡單而隆重喺個木廠入邊搞嘅一個簡單婚禮，咁啊邀請咗啲即係生意上啊或者同事啊舊同事啊雙方即係親戚啊，咁啊過嚟叫做有個簡單而隆重嘅婚禮咁樣，咁佢喺嗰度咧就大直接宣布個養子就係阿柳洛優尼，而且就話佢將會繼承呢間木廠咁樣，叫做即係小林芬係希望咁樣嚇投射佢個仔嘅角色，希望救贖翻自己咯。咁而阿柳洛優尼本身又有啲咩創傷咧？咁原來就話講起當年咧喺呢個鎮嗰度咧。不過個鎮都即係鎮，佢嗰間木廠就好偏遠嘅。但係你再揸車都會去到一個市中心，咁個市中心入邊就會有個波子機。咁啊，原來當年喺波子機入邊曾經試過失火。咁然後就原來佢當年喺嗰度做。而且佢係好真個上司，其實佢一早嗰晚收工前，佢發覺煤氣係洩漏咗，佢聞到味，咁但係佢特登唔出聲。咁之後真，因為佢知道個上司臨收工前都會點煙嘅，咁最後真係如佢所願，佢點煙咧就爆炸咁，跟住又失火咁樣，咁啊咁，但係當佢經歷完呢樣之後，發覺佢自己好內疚，亦都覺得從此自己覺得係一個罪，咁啊從此啊走唔到出嚟咯，加上同屋企。家人嘅關係就好疏離嘅，咁亦都係屋企人又即係冇乜關心咁樣啦。咁佢啊，即係唔知流落，最後佢就打定決心，經過咗八年咧，先回到翻呢個鎮。咁啊，即係佢出邊流浪咗八年噶啦。咁然後想嘗試揾翻個上司，點知原來個上司喺嗰次火災入邊咧，反而其實就冇死到，雖然重傷啦，但係冇死到。咁但係當佢決心呢八年去揾佢嗰下咧，先發覺原來佢就病死咗。咁於是變咗發覺佢唯一可以救贖嘅途徑都斷咗嘅情況底下咧，喺迷失之間就俾呢個小林芬咧就接走咗。翻去咁啊，從此就叫做喺一個最迷失嘅時間，就依賴住呢間木廠，咁啊重建翻一個沒有血緣嘅父子情啊，究竟得唔得咧？咁啊，但係最後個 ending 咧係會有啲或者會比較 sad 啦。當阿小林芬宣布佢係養子繼承呢間木廠嗰時候，調翻轉小林芬係當眾講翻自己個真名。然後就話自己接受唔背負唔到呢個責任，而且亦都係知道自己係呃呢個木廠嘅人先，然後自己接受唔到，亦都接受唔到對方對佢咁好，咁佢自己黯然離開。咁就算小林芬追出去咧，佢最後都係決定冇留低，跟住就喺一個漫長嘅路上面就行一路行。咁小林芬亦都無奈地嚇，咁然後就出字幕。咁你問我比較係一個幾愁傷，亦都成套戲好壓抑嘅一套文藝片啦嚇。咁我諗你中意睇文藝片或者中意睇開依類叫做刻畫人性。或者寫一個角色嘅內心表現多嘅戲咧，咁以文藝片嗰把尺去度咧，呢套戲坦白講啊，完全唔合格嘅。即係你問我，咁因為咧文藝片就貴乎真誠，就 描述個感情細膩啦，咁同埋你往往你描述個角色個感情，你有個目的噶嘛。咁通常你梗係可能係啊，嗰、那個角色係一直 suffer 緊某啲嘢，最後佢可能揾到出路。咁呢個其一啦，最常見啦嚇，亦都可能話佢呢個角色已經經歷咗好開心嘅嘢，但係經歷咗一啲嘢，佢失去一切。呢、這個亦都係調翻轉啦，即係由低至高，由高至低。咁亦都會有啲係可能純粹幾個人嘅相處。就刻畫佢之間個關係，咁啊由一啲變化，即係微妙嘅變化嚇，咁亦都會你就算你話冇我喺個關係上有向上或者向下啦，咁但係你都會有一啲咧唔同嘅事情發生啦，咁啊另外就推進個故事嘅，咁你常見就小偷家族啦，咁你見佢都係即係佢師傅嘅作品，但事實又係幾個角色串連住，又係靠一個冇血緣嘅關係去住埋一齊，咁然後則寫個日本社會嘅貧富懸殊啦，你當亦都有寫唔同嘅嚇、社會嘅問題，咁其實字得好高，咁你問我呢套咧調翻轉，第一佢肯定冇《獅子與和》嗰種嘅社會性啦嚇，咁、雖然阿柳樂優離可能有人又話代表佢而家日本嘅青年嘅迷失嘅，亦都有人係象徵佢係福島核事故之後新患者嗰種嚇嗰種叫做無處發力，亦都背負住有人過身嗰種即係悲痛，冇辦法再正常生活。咁有人係可以咁樣寫，咁但係你問我係咪套戲好明顯用咁樣嘅象徵去側寫咧？其實就唔係嘅，反而《小偷家族》就好明顯噶嘛嚇。咁、而冇咗呢種叫做社會嘅視野啦，亦都冇乜批判上嘅。嘅嘢嘅嚇，咁啊純粹係一個可以話叫幾個別事件，一個木廠有一啲個別嘅事件，原來佢有個救贖嚇，佢個同個仔之間嘅一段情嘅一個悔疚，咁但係已經過身啦，白放唔低，咁好個別嘅，佢自己亦都好個別，對於當年嘅一單失火啦，其實自己係有責任咁樣放唔低。其實就咁嘅啫，咁啊叫做呢啲叫有缺陷嘅人生都係屬於好個別嘅事件啊嘛，缺乏小偷家族嗰種宏觀或者對社會批判嘅社會性咯。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阿獅子與和就好識得講故事，亦都咧雖然佢刻畫人性嗰方面啊，即係佢有時會好細膩嘅，但亦都有時會兼顧個劇情咧，佢做到個平衡嘅。咁呢個就坦白講，講乃來來之啊，爭好遠啦。咁因為流於整個故事呢，其實入面就冇乜真係情節上嘅嘢發生，最多哭住就係話啊，佢哋叫做搞一個月，用佢嘅慢慢發掘下呢個男仔究竟佢真名係咩呢，佢背後有啲乜嘢嘅之前發生咗咩事呢，佢點解會喺個鎮度出現呢，佢有啲咩吓心入面有啲咩嘅陰暗面啊，或者有啲咩解體啊咁之類，咁叫佢唯一靠咁樣 hold 住，咁知佢只不過即係顧龍與 Harry 啫，即係你喺電影呢個角度，咁成件事喺呢兩個月嘅過程入面，佢冇乜嘢發生，最多就係最後阿小林結婚，咁啊變咗好低手咯，你喺個情節上你冇推進，咁然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你文藝片通常你最後你梗係有啲嘢寫出嚟，你有個目的㗎，你可以係環保啦，你可以係人性嘅刻畫，講緊人性嘅光輝面，講緊一個人受傷嘅悲傷嘅陰暗面都得，咁但係呢度咧佢拍完兩個人，你遇。其實少林芬佢係希望透過收養呢個養子解決咗佢個仔對個仔嘅臨別之前鬧交嘅悔疚，咁而阿男主角就係要放低八年前嘅一個你當傷口啦，咁但係到最後就男主角都唔欣然接受一段新嘅人生，佢仍然選擇漂泊，阿少林芬仍然係得唔到呢個養子嘅承諾。繼承佢實情，佢做唔翻救贖呢個青少年嘅，咁啊點樣可以彌補佢對個仔嘅傷口呢，咁啊變咗好少嘅文藝片，就係你由一開始敘述呢兩個人嘅狀態，到 ending， 雖然佢哋有努力過， 或者佢嘅努力，坦白講，你問我都係少林分嘅單方面啦。咁喺阿劉洛丘尼入邊咧，佢只係有不停嘅逃避同埋不停嘅迷失啦，可以話。咁佢可能都想揾出路嘅，咁但係喺個心理個狀態，佢嘅出路永遠一行就封閉自己，一行就封閉自己咁樣。咁好少文藝片會由一開頭你描述兩大角色嘅心理狀態，去到最後 ending 咧，佢嘅心理狀態係冇變。而且是沒有向上也沒有向下，那這件事其實挺煩文藝片的大忌，因為你文藝片又不是玩劇情嘛，你已經是玩這個角色刻畫，那你很少個刻畫在套戲裡面是沒有變化，那你沒有變化你刻畫做什麼呢？咁你咪純粹表述兩個你自己虛構嘅角色咯。咁你話如果你係紀錄片，你係一件好緊要嘅歷史時刻，呢兩個人佢嘅行為會影響到後世某啲嘢，或者佢做咗啲可歌可泣嘅事，或者佢喺原來佢喺一個災難入面，呢兩個人最後救咗某啲人，完成喺一個人性光輝嘅表現。咁樣類似真人真事改編，你可以表述得咁平實喎。咁但係呢個純虛構嘅故事咧，咁你其實睇完觀眾會覺得你嘥咗兩個鐘，我好認真地睇你導演刻畫嘅兩個人，最後兩個人嚇冇變化，咁刻畫完就算，亦都帶唔出到啲乜，呢樣嘢先係最大鑊咯。咁呢樣嘢真係文藝片嘅大忌。咁啊四來咧，如果你話講拍攝嘅技巧啊、手法啊，包括喺編劇上啦，或者個攝影上都即係同阿大師視之如和爭好遠嘅。咁當然你可以話佢即係始終係徒弟，budget有限，亦都徒弟嘅身份未必能夠拍到即係視之如和咁樣嘅大師嘅團隊啦。咁但係始終你作為即係叫出道作咧，睇得到你嘅功力有幾多少。即係你覺得一套咁樣嘅嘢可以擺到出嚟作為你嘅出道作咧，咁你證明你個視野都真係幾低。咁如果喺文藝片嘅角度，呢套啊唔合格啦。兼咧，你問我睇演技咧，咁樣柳樂優妮咧，你睇佢當年誰知赤子心，佢小朋友狀態嗰時12歲啫，就事實就真係好渾然天成，亦都係好吸引人。亦都估唔到一個小朋友可以有咁有層次嘅演技，但係嚟到而家大咗咧，你睇翻呢套《無名浪子心》咧，佢就純粹想做一個抑壓、壓抑、揾唔到出路嘅僆仔，嗰種迷失同埋荒漠孤寂感咧，你問我演到嘅，但係佢由頭到尾都咁演嘅啫，由佢故事嘅第一 shot 直至到最後，佢真係走。咁難道嗰兩個月佢建立唔到同小林芬嘅感情咩？咁你唔會噶嘛？你套戲就係要寫人嘅情，咁佢就算最後決定要咁樣走，佢照計都有面臨佢有個矛盾，佢接唔接受小林芬對佢嘅好？對佢嘅愛，同埋佢視唔視小林芬為佢恩師，甚至乎係佢義父咧？咁其實應該佢嘅表現係有感情嘅變化，咁但係佢咧就拿捏唔到嘅。全套戲由頭到尾個演繹方法都一樣，而且都係咧，即係嗰種壓抑同埋嗰種叫做佢又唔係西口西面，佢係嗰種咧好無助、好冷漠、好抽離嘅演繹咯。咁你問我由頭睇到尾，中間冇演技層次嘅變化咧，就完全不配以呢個史上最年輕康城影帝嘅演技啦。咁反而入面少林芬又做得好啦，即始终咧，即系资深演员啊，劲啦。虽然人哋冇奖啫，但系讲演技咧就赢咗阿柳乐优妮，就起码就10个街口。咁佢又真系做到嗰种变化啦，由开始慢慢试探啦，到一厢情愿想当佢做义子啦。咁但系当然都有人质疑佢嘅身份，亦都话问佢攞身份证啦，又或者啲人已经见到佢喺个波子机喺嗰度。企喺度遙望，咁啊話串聯到佢係同8年前嘅大火會唔會有關？會唔會縱火啊？會唔會係罪犯啊？咁之類，咁佢都由呢個質疑就到一廂情願去相信，最後豁出自己，眾人反對底下都要支持佢咁樣。咁你睇得到阿少林芬係真係有演繹上嘅變化，拿捏到角色個心理個狀況變化嘅，咁呢樣就真係演技上嘅高咯，得唔得？咁所以你問我咧，真係中意睇呢個誰明？無名浪子心咧，反而就睇少林芬，中意睇少林芬嘅人，咁啊值得睇啦。如果你话想睇文艺片，想睇 柳洛優妮的演技，或者叫做想看看獅子玉和徒弟能不能夠繼承到他的功力呢，這三點的朋友都是失望，也都我覺得未必真的要入場支持，就不要等一個這樣的新人托住獅子玉和的名字就可以即係拍套叫做我覺得叫唔合格嘅作品，都好似個感覺以為自己好多人睇咁樣，其實都係想睇下你嚇、啊，都係因為你師傅個朵嘅啫。咁啊，事實就個實力咧，如果唔係因為獅子遇和嘅關係咧，咁我估佢都真係分分鐘未必有人會開戲俾佢，甚至乎就喺日本嘅角度都係一套嚇、啊、中下嘅文藝作品啦，咁樣嚇。咁 啊，大家留意啊。好，咁啊講完一套叫差嘅，不如講。套正噶啦，咁啊正我都唔会讲套吓奥斯卡加持嗰套，因为个戏种唔同。咁啊日本嘅文艺作品亦都系往往会令人哋有惊喜嘅。咁咧一套都上咗几耐，咁但系我就始终时间上未必夹到啊。咁我反而我喺上次飞去台湾嘅飞机咧，我就拣咗嚟睇嘅，因为日本佢个名字就叫食女，香港咧就译做闺蜜食堂 ，OK 啊，咁译得都几好噶。咁、那个 poster 咧有八个女星，仲要八粒星啊，入边粒粒星啊。咁啊，香港人最熟悉嘅就有小泉今日子啦，得唔得吓？即系最资深嘅演员啦。咁啊，演过啊《东京奏鸣曲》啊，《空中花园》啊，《蓝色青春》啊，《来自星空的爱》啊等等。咁啊，另外有泽沟英龙华，得唔得？咁啊，我嚟计最正当年啊，整容天后啦吓，索到爆。兼啊，演过《太阳之歌》啊，《异常风暴》啊吓等等。咁另外仲有就前田敦子喎，咁啊，前田敦子就即系 AKB48 嘅。創始成員啦，出到嚟啊，拍過《要愛要聽神明的話》、《愛的成人式》同埋《真哥師奶》嚇、啊。咁啊，三大星之外咧，仲有嚇、啊、山田優，咁都如果睇慣日劇都見啦，有《家鄉情人夢》啊等等。跟住又有講埋愛麗絲啊，咁啊咩拍過《正義檢視》《銀之根》《巫女暴走中》《姐姐的私廚》等等大獲好評，都係新一代嘅女演員啦。跟住另外有呢個叫做檀蜜啊，哇！日本知名情色電影，人稱 SM 女王同埋情色女王喎、啊。亦都有參與半澤直樹啊，咁樣嘅嚇，得唔得？咁啊，一個另外仲有個外籍演員，再加鈴木京香，咁呢個亦都係資深演員啦嚇。咁嘅八個日本唔同年齡層嘅女性，咁佢哋走埋一齊咧，就以一個以食物、以食堂或者以一個美食。或者以一個味道去敘述八位女性的愛情觀，或者她的生活態度的一套叫《閨蜜食堂》的戲。我在飛機看是看食女，但你也知道呢，套戲兩個鐘，但是飛去台灣呢就一個零鐘機程，所以我當時看一半，之後就看不回，直至到呢即上映的時候有些場次很疏看不到，直至都是近期坦白說網上有我才叫逐番看，所以變成就先可以跟大家分享到。你問我這套戲如果相對這個《無名浪子心》就這套高班起碼三四倍，好看之餘兼顧到這個文藝性和那個劇情，二來個拍攝的敘述的手法都成熟的，三來呢，咁佢事實就係有嘢想講，亦都咧有好多叫做金句啦，或者一啲經典嘅場面，睇完你都幾深刻印象。咁其實你文藝片往往都係咁啫嘛，即係其實文藝片未必係 sell 劇情，可能佢係一啲都比較平淡、好生活化嘅情節，咁但係就拍到入邊嘅你會鮮明嘅地方，你刻畫個角色鮮明啦，個情感好細膩啦，你會記得嗰啲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那個人的處世態度，或者他對如果這套是講愛情就是愛情觀是怎樣，這些就是個文藝片的成功咯。這套戲的導演呢就很搞事的，如果講中文字就叫新野 慈朗啊，咁其實係一個好資深嘅電視劇導演。咁但如果你話真係衰啲咧，個名真係叫山野慈朗，咁啊幾搞嘢。咁佢之前最成名咧，就話原來1959年嘅導演啦，亦都係咧叫做 TBS 日本東京放送電視台嘅金牌導演啊。72年加入 TVBS 咧，曾經78年拍咗《夫妻號子》同埋3年 B 組《金八先生》呢兩劇，當年攞到最高收視39.9%，而金八先生咧就之後拍咗10篇續篇嘅，好厲害啊！咁而到近期啊，一直都喺 TVBS 度做啦。近期最出名咧，相對就係呢個《美麗人生》啊，2000年啦，不過都。跟住一直到拍到而家2014年都系拍紧电视剧，咁当然已经荣升监制啦。咁啊变咗近年就走出嚟拍电影，咁啊拍咗呢套《闺蜜食堂》都系佢嘅第一套作品啦，得唔得？咁而事实又我又觉得佢取材嘅方法，或者佢刻画呢八位女星啦，用唔同嘅情節串住佢哋，咁個手法你問我都真係有啲似深夜食堂或者似係電視劇嗰種唔同分篇章嘅方法去建構一套電影咯。咁啊，即係有人又好會覺得唔中意嘅，即係覺得冇乜電影感。但係我又覺得宏觀睇日本嘅電影，其實好多時都由電視劇改編而成嘅。咁日本電影往往你可以話由電視劇改編而成嘅電影嘅一種手法。拍出嚟嗰種質感咧，係有種特色嘅，我會定義為係日本電影嘅風格嚇、啊，就我冇話中唔中意嘅，即係睇你即係欣唔欣賞咯。我就覺得 OK 嘅，咁啊主要都係睇套戲以氣論戲好唔好睇嘅啫。講到尾嚇，個、啊、手法我啊唔會評價。咁你問我呢八位刻畫就事實又串得幾靚。包括就估佢唔到，佢系會以食物角度切入咧，佢又唔係話 sell 啲咧好名貴嘅食材喎。往往會係一啲咧比較好生活化，可能一啲嘅蠶豆啊，一啲好簡單嘅菜，加少少好細緻嘅調味，或者加一啲咁樣嘅唔同平嘅食材嘅配搭。咁我哋表述呢樣嘅就唔係話要做一個咁樣嘅乜嘢點樣好經典嘅菜式啊，或者一啲好離地、好豪華嘅宴會，佢唔係走呢只嘅。咁啊，可以話係屬於一套叫做以美食角度切入。以都市女性治愈系作品啦，咁如果以呢个咁嘅角度咧，呢套都算系即系近年佳作啦，甚至乎比《深夜食堂》我觉得更喺文艺嘅角度更成功。咁啊，《深夜食堂》我觉得佢兼顾到个故事性啦，咁啊，《深夜食堂》我会理解为剧情片或者都系叫治愈系作品啦，不过就会系一个叫做劇情片取向多少少嘅作品，咁呢套會係文藝片取向多少少，而且獨特在就係以八位女性角度咁啊去講咯，咁同埋佢係都幾大膽。呢八位女性入面其實都有兩場幾都即係當然唔會話太露骨啦，咁但係都有表述出嚟，應該三場有表述出嚟嘅床戲嘅。OK， 分別就係其中嚇、啊，你揾得扎鳩演就冇理由去唔冇藏戲啦。第二就有個港奶愛麗絲係有一場啦。咁第三啊，估唔到就係有場喺廚房入邊就嗰個女外籍演員啊嚇。咁啊唔識讀佢個名啊。OK， 咁啊三場嘅藏戲，咁而貫穿住其餘嗰啲都有啲叫做大膽談性嘅，就由女仔角度講下佢哋嘅一個。日本叫都市唔同年紀嚇，個感覺似40、30、20咁樣唔同年紀嘅人去睇嘅戀愛態度啦，佢點樣睇結婚啦，佢點樣睇個男朋友啦，佢點樣睇一夜情啦 ，one night stand 啦，佢點樣睇玩拉啦，佢點樣睇啊真係SP 性伴侶同埋男朋友嘅關係，跟住就老公離婚失婚夫人。或者叫做單親家庭等等，咁啊八個去建構咗唔同嘅角色設定啦，即係亦都有八個入邊有一個嚇即係如果逐個講就先嚟最叫做呢本書嘅主呢套戲嘅主角就係小泉今日子飾演嘅一個叫做舊書店。咁而有嗰啲書店啊，專賣美食書或者食物書或者佳肴書嘅一個書店老闆，兼係寫呢個食評或者叫做寫同食物有關散文嘅作家 咁樣飾演一個咁樣嘅角度。咁佢咧個有個心理嘅陰霾咧，就係話佢原來佢覺得自己係天煞孤星，累到佢阿爸阿媽好早啊會病死。咁兼咧同佢一齊嘅男人都好早啊病死。咁佢所以佢覺得自己係天煞孤星啦。咁從而就唔敢再去嚇揾另一個中意自己嘅人啦，亦都唔敢嚇。再闊開嘅心扉，但係佢自己個人咧，就透過食嘢咧，去獲得呢個創作嘅靈感，兼咧透過食嘢去確立自己個人生嘅信念嘅。咁啊，係一個雖然有咁樣嘅悲慘過去，但係自己個人就好積極嘅一個咁樣嘅嚇老闆娘。咁其實成套戲啊，透過佢嘅自述回憶去講呢個故事嘅。咁啊。然後就有啲旁白都係靠佢做，咁由佢眼中去看其餘嘅人咯。咁啊，點解叫閨蜜食堂啊？先嚟佢咧就定期就會同四個 friend 一齊就會聚埋一個月，月聚一次咧就大家風花雪月講嘢。咁呢個食堂就會封咗。咁啊喺度就由佢煮嘢食，同埋另一個煮嘢好叻嘅人就係、另一個就係呢個居酒屋嘅老闆，就係阿鈴木京香飾演嘅。咁呢個居酒屋老闆咧，就係、一個時尚嘅居酒屋嘅，即係煮嘢食好叻嘅人，既有日本傳統味，亦都會悉心打扮，亦都會查手指甲嘅。咁咧個年紀雖然大啊，但係咧仍然係渴望得到愛情。咁佢亦都咧係唔介意地就會請啲年輕嘅小鮮肉幫佢個居酒屋做嘢。咁而佢竟然係會釘埋嗰啲小鮮肉嘅，亦都透過呢個叫做聖母般嘅料理咧，籠絡到佢啲小鮮肉嘅心咁樣。咁係以一個咁樣嘅狀態生存嘅一個人啦。OK 啊，咁啊，佢哋兩個啊會煮嘢，就另外俾兩個 friend。咁兩個 friend 邊個咧？第一就係阿前田敦子啦。咁啊，前田敦子咧其實就係一個電視劇嘅助理編導啊 PA 啦。咁佢就話即係喺個事業上有壓力，亦都係一個年近30歲嘅女性。咁但係查實佢係一個都係喜歡刺激，亦都唔想咁平淡生活嘅人嚟嘅。咁但係偏偏佢又遇到一個真係安於現狀，亦都係有音樂才華、靚仔兼有對佢温柔體貼嘅男仔，咁但係反而佢拍拖兩年，佢覺得反而就冇咗嗰種愛情感覺，咁但係偏偏個男仔啊對佢求婚，咁佢啊猶豫緊究竟結唔結婚嘅情況底下嘅一個角色嚇，咁所以你見呢啲設定咧就咁睇已經正過《無名浪子心》好多倍啦，起碼嚟個設定係豐富好多，亦都有佢個叫做矛盾位同埋個衝突位，咁啊擠埋一齊係有火花嘅，咁另外。第四個 friend 就係扎鳩英龍華，其實佢咧正式嚟計就係一個獨立女性啦，能夠喺東京自己買到樓，亦都係一個出版社嘅名編輯。佢其中一個手下嘅作家就係小泉今日子啦。咁所以佢次次透過呢個月序咧都會追小泉今日子稿嘅。咁但係小泉今日子往往有時即係腦閉塞寫唔到稿，咁又會揾啲食物去氹佢，就求佢俾多幾日咁樣，咁有少少呢啲咁嘅輕鬆環節咯。咁啊，扎鳩英龍華就飾演一個獨立女性就。覺得自己都因為憑住自己的事業的成功和自己的能力已經買了樓，不再需要依靠男人，亦都覺得佢嘅生活咧，自己已經自得其樂啦，唔需要有男人嘅參與。咁咁嘅情況底下，佢已經幾年冇溝過仔，亦都冇仔溝過佢。咁樣嘅情況底下，咁喺個故事入邊，反而講佢命運之中巧遇一個其實上咗年紀嘅男人，但係個男人煮餸好叻嘅。咁啊，透過佢一次小誤會咧，同埋透過兩餐飯，就竟然就攞咗佢嘅芳心，咁啊，成為咗一個介乎男朋友與性伴侶之間比較又不是太真係講到明係男朋友，但又定期又會約埋一齊食飯，食完飯又會搞嘢嘅咁樣嘅狀態嘅一對咁樣。咁啊，依四個就會閨蜜就一齊食堂，但係楞住咧之後，小泉今日子就會遇到一個失婚嘅夫人。咁其實失婚夫人就係嗰個外籍演員飾演嘅角色咯。咁其實佢老公啊邊個咧？老公啊勁喎，即係。佢老公出名嘅喎，就係我唔記得嘅喎。 男仔男演員叫咩名啊？都出名嘅，叫咩咧？冇印度添喎，依度都咁啊！即係總之出名男演員啦，睇開日本電影都知嘅。咁佢老公原來就有外遇，亦都開始晚晚夜翻。咁因為結婚都兩年啦，最主要原因就因為佢唔識煮嘢煮飯。咁佢就晚晚翻到去咧，都係佢老婆啊叮啲冷雪藏食物，一係就叮 pizza， 一係西餐啊嚇叮啲嘢。咁啊，佢就討厭佢老婆唔識煮嘢，最後就偷食。咁然後就決定就離婚。咁於是佢因為佢係一個外籍人士嚟到日本啦，兼話已經結咗婚兩年啦，喺外國已經話冇親戚噶啦，咁亦都冇辦法翻翻去自己國家。咁喺日本佢已經係有身份證噶啦。咁而喺迷失，亦都得唔到老公嘅認同嘅情況底下咧，咁老公仲真係寄咗離婚書俾佢。咁佢喊住流落街頭嗰下，咁啱行到去阿小泉今日子嗰間鋪頭，咁於是小泉今次見到佢咁喊咧，啊唔係行到咪小泉子，係行到嗰個居酒屋喎，即係意思就係阿鈴木京香嘅鋪頭度。咁於是佢就啱啱缺人用，就要揾咗佢就喺嗰度做兼職。咁啊，從而啊知道佢啊想脱離佢老公個屋企啦。咁啊，於是就揾埋阿小泉今日子，因為佢一個人住啊嘛。咁同埋我估佢都係作為女性嘅密友咧。閨蜜咧，佢啊想阿小泉今日子就唔好獨居咁慘嘅，咁所以特登就安排就話啊，係寄居喺小泉今日子嗰度得唔得啊？咁最後經過一輪游說，終於行，咁從而就變咗就打開咗佢心扉，亦都俾佢咧令到屋企更有新氣咁啦，亦都俾佢掌握到人生嘅一個温暖，亦都唔再定義自己為天煞孤星咁啦。咁而嗰個外籍人士透過套戲又講佢喺入邊修練咗個廚藝，最後明白到煮嘢食其實都是一個對自己，你要明白自己的感受的一個表現咯。咁到佢最後真係煮到好餸啦，佢老公食完反而感動嘅。咁但係老公想復合，但係佢覺得個老公未準備好自己，亦都未能夠正面面對我。咁佢選擇個老公。你真係解開咗自己嘅心結先再翻嚟啦，咁樣咁係一個咁樣嘅角色。咁啊，除咗呢四個密友，再加呢個鬼妹啦。咁另外仲有就係阿前田敦子都會去個酒吧度飲嘢嘅。咁個酒吧有個酒吧東主。咁啊，邊個飾演就山田優啊，得唔得？咁佢就飾演咧喺入邊就話原來同個前夫就分開咗。咁但係竟然就保持住同個前夫。有愛情同埋有性關係嘅，咁但係同期佢又會幫前夫養住佢啲仔女，又同前夫一齊做一間叫做藍黑膠唱片嘅酒吧兼嗰個音樂嘅試聽嘅場地，咁啊即係建立起一種咁樣嘅關係，叫做超脱咗。啊！塵世間嘅夫妻關係，佢知道個老公係中意另一家人，咁但係自己因為單純地中意老公咧，佢決定同丈夫保持呢個關係。咁啊，即係有種即係愛情不在於佔有，而在於自己真正出於內心自發嘅恆久咁嗰種關係嘅嚇表達。咁另外善物就飾演一個失婚嘅女人啦。咁佢開頭就擺唔低，就算同老公離咗婚。佢都會拖住啲仔女咧，去揾翻佢前夫，約佢去野餐嘅。咁啊，但係最後透過食物咧，就話解開咗個心結。而且咧，個故事一開頭其實就係佢個女靚妹嚟嘅 ，OK， 11、12歲啦，就同另一家人嘅個女，兩個就喺度聽緊東京地下喺個路度咧，將個耳仔黐埋個地底咧，去聽下東京嘅地下有冇水咁樣。咁最後呢個水嗰度就因為貫穿住喺個閨蜜食堂入邊，就即係小泉今日子嗰間屋嘅後邊有個井嘅，咁個井不嬲都枯咗啦。咁最後就因為小朋友堅持。个井有水，个鬼妹喺度住嗰阵时，就发个伸只手落去咧，发觉个井下边嘅空气咧系冻过正常上面，所以佢感觉到下边应该有水流动。咁最后就揾人去挖掘，最后真系挖到有水。 咁而呢個挖掘嘅過程係貫穿住成套戲嘅，咁最後就真係有水，咁而帶出咗個故事係每個人都要嘅人生都要大家咧透過一個反覆嘅過程啦，去揾翻自己人生滋味嘅地方喺邊度。咁套戲其實貫穿住透過食物去講性啦，講愛啦，其實都係一個女性獨立自主。尋回自我的救赎，用食物去執寫咯。咁呢樣嘢其實看完你發覺幾高，透過不同的關係去講咁樣。咁所以係大家雖然就唔係話全部八個都是一個閨蜜食堂咁簡單。咁啊嗰邊透過一個井攬住個女，個女個老婆唔係個阿媽就是第六個角色啦。咁另外仲有第七個角色咧，就是講埋愛麗絲啊，即係入邊最後生嘅，咁嗰個咧就其實就論翻就係都係去嗰個酒吧，就同阿前田敦子叫做大家飲酒朋友啊，得唔得？咁而佢係飾演咧不嬲係玩 one night stand 嘅，咁同埋佢自己咧中意煮呢個豬肉嘅餃子 ，OK？ 咁佢往往咧透過 one night stand 又會煮個餃子俾佢同佢。搞完嘢嗰個男仔食咁樣，咁一直都係咁嘅生活，但係後期佢厭倦咗呢個生活啦。咁喺厭倦嗰陣時，竟然喺工作上巧遇到一個又靚仔又有型又有陽光氣嘅嚇嘅一個喺一到咁嘅人啦，喺公事上遇到，咁而真係咧嗰個人又會主動約會佢，咁佢啊尋求咗一個愛情嘅慰藉，咁啊決定脱離以往嘅生活，咁最後佢就選擇唔再煮呢個豬肉餃子，就真真正正煮一餐飯俾佢個男朋友食咁樣，咁啊會有個咁樣嘅變化，咁啊最後貫穿埋呢個第八個嘅角色，咁而最後前田敦子咧亦都透過食物咧明白到自己真係。啊！需要一啲辣椒，最後佢就坦誠同個男朋友講就分手嘅嚇。咁、啊、而最後啊嗰兩個女仔細嗰兩個女仔仲住埋喺阿小泉今日子嗰度，咁啊佢又變咗佢個屋企啊更加有活力咁咯。總之八個人都有所感情嘅起伏同埋變化咯。咁而最後鬼妹個老婆咁，同埋澤鳩龍華，因為個一直維持咁樣關係啦，同嗰個好識煮嘢食嗰個人，但係嗰個人後屘有一次咧，就掛咗個禮物，係一個便當嚟嘅，佢親手煮嘅便當，好靚嘅，亦都好有意思嘅，有蝦，有蛋。又有個好靚嘅飯，有個好靚嘅菜，咁啊，跟住就同佢告別，就話要調職去北海道咁樣，咁啊不辭而別，咁啊澤鳩啊以為呢段關係從此完嘅，點知最後喺佢第二個月嘅閨蜜食堂入邊咧，佢就出現，仲帶一條魚嚟，跟住仲即場整咗個一魚兩食嘅刺身咁樣，咁啊即係重拾翻原來佢就嗰、那個男仔都係對佢認真嘅咁樣，咁啊最後 end shot 先正啊，就係講翻個井，咁啊講翻啊小泉今日子終於寫完佢本小説，然後好滿足咁樣煮咗個飯白飯。加咗一隻蛋，咁而個蛋就咁點少少豉油，係好窩好天然，就咁撈個飯，然後就食。點樣一路食，佢覺得好滿足，佢亦都滿足於自己嘅人生，滿足於自己嘅事業。然後拉蛙又見到個井，個井又影到上面個月光，就正正打到落個井個水面度咧，然後就。襯托住佢嗰碗飯，啱啱打咗嗰隻蛋，咁然後再一個歪縮，原來呢一剎那咧喺東京有好多人都係一路食緊嘢，一路望住個月光，咁另外然後就一個宏觀貫翻穿嗰八位女士呢嗰剎那嗰夜晚做緊嘅嘢，包括已經獲得感情嘅歸宿嘅人啦，隔離已經再有伴啦。前田敦子就自己一個人啦，決定就再覓佢另一半啦，等等，然後再宏觀，最後見到一個好靚嘅東京景，我懷疑嗰度係台場嚟嘅，因為好似見到彩虹橋，然後就有個好靚嘅月光，然後執寫翻嗰碗飯，最後 end shot 係小泉今日子真係 好滿足咁食緊碗飯，跟住完嘅。咁你問我係好有意境，亦都係收尾收得好靚嘅一套文藝作品啦。咁呢樣冇得定。咁二來咧，佢係好著重拍好多特寫，佢套戲入面有好多嘅美食嘅，然後佢反而重點唔係拍靚嗰啲嘢食個樣，而係拍好多嗰啲人食嗰樣嘢食嗰陣時嗰種滿足嘅表情，同埋點樣好細緻、好感恩地食嘢，亦都係食嘢嗰陣時嘅反應。另外點樣令到佢覺得好感動，透過食物去表達佢嗰個角色嘅心理狀態，咁呢樣嘢好高，佢入面貫穿住都係呢種手法。咁啊，係淡淡然得嚟咧，係好精彩，勾住觀眾。咁三來佢因為八個角色咧，變咗佢個前置個設定都豐富啦。咁佢其實描述曬八個角色嘅背景，再加佢遇到嘅變化同埋嘅事，其實已經填滿兩個鐘。咁啊變咗即係整體嚟計就一定唔拖唔滿。兼入面咧會有好多幾心靈雞湯嘅金句，亦都好反映到而家東京女性嘅嗰種價值觀啦，即係佢點睇 one night stand 啊，點樣睇啊結婚啊，點睇一個男人啊等等，咁啊幾女性角度拍到啊，估唔到一個即係咁資深嘅叫做大老一輩嘅導演啊，又拍到嗰種時代女性嘅觸覺，咁呢樣嘢又係值得大家睇咯。咁啊，總之整體呢套都係一個好睇完好滿足，亦都令到你會驚嘆日本人嘅食材或者佢嘅烹調手法嘅嗰種層次同埋細緻。咁亦都會驚嘆八位唔同年齡女性嘅演技走埋一齊嗰種火花，同埋刻畫到唔同。同年齡層日本女性嗰種嘅心理嘅描寫，咁啊確實係都算係近呢幾年日本電影，我覺得呢套都入頭三啦嚇，咁啊值得大家睇啊，好冇？好，最後講套啊，叫做真係紀錄片啦，亦都係無理拉間嘅，就因為奧斯卡金像獎入面攞過最佳紀錄長片嘅，有金像加持，就喺香港上緊嘅，不過咧亦都場數唔多，咁啊叫 Free Solo 啊，赤手登峰啊，咁其實咧佢係由呢個華籍導演啊，有個叫金國威，其實佢係浙江温州人。咁你知温州啊，幾有錢啦？咁啊就阿媽係哈爾濱人，咁然後一早抌咗過去美國讀書，就出生於明尼蘇達州，得唔得？然後就喺嗰度讀書，兼咧就係美國職業攀山家、職業滑雪家，仲係極限運動嘅攝影師。咁而佢第一套嘅紀錄長片就係呢套叫做《赤手登峰》。咁啊，佢其實拍住仲有一位製片人嘅，就係女製片人啊，伊麗莎白·柴雅莎瑞利啊，得唔得？咁其實就係佢老婆嚟嘅，咁啊兩公婆就叫做製片加監製加攝影就加導演兼編劇啦，就一手打造咗呢套兩小時講呢、這個徒手攀爬嘅紀錄片啦。咁啊攞得奧斯卡金像獎就當然有料到啦，兼咧佢其實就唔係借攞奧斯卡金像獎嘅，佢又差唔多橫掃今年嘅紀錄片各大獎項，包括攞咗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嘅人民選擇獎最佳紀錄片。咁另外啊，攞咗呢個叫紀錄片影評人選擇獎啊，呢個專貨紀錄片嘅，包括最佳運動紀錄片啦、最引人注目的紀錄片啦，亦都有最佳創新性紀錄片啦，亦都攞咗最佳攝影。兼攞埋呢個國家評論協會最五佳紀錄片2019年啦之一，亦都有電影之眼榮譽獎攞到觀眾選擇獎最佳攝影同埋最佳製作嘅，咁同期亦都攞咗英國電影學院嘅最佳紀錄片同埋奧斯卡金像獎嘅最佳紀錄片啊，咁所以係叫粒粒獎項加持啦。咁呢度先講咧，第一套戲肯定唔悶。第二咧，套戲又唔係淨係講主角徒手攀登嘅，咁主角其實係一個出曬名嘅攀岩專家， 咁佢就記載佢2017年六月徒手攀爬呢個喺加州被譽為攀石界嘅經典之一，叫酋長岩啊 ，EI Captain， 就喺美國加州叫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OK 入邊一塊好大嘅花崗岩，塊只係嗰塊花崗岩都900米。高，咁而佢喺海拔2307尺嘅個頂，咁而當然你唔係由2000開始攀啦，咁佢就即係要叫做徒手攀爬戰勝900米嘅一塊花崗岩嘅石咯，咁就喺呢個攀岩者嘅聖地，亦都係咧依拍呢條片嗰時從未有人徒手攀爬攀過嘅，咁當然直接攀登即係用攀上去就已經試過，亦都有人因為用繩攀過咧已經喺上面咧 mark 咗好多唔同嘅路線㗎啦，咁但係呢個係史上首次有人徒手攀爬成功，咁而成個攀登過程咧就係、是、歷時3小時56分鐘，由清晨5:32開始，直至到9:28登頂成功嘅。咁但係喺套紀錄片入邊睇你就知啦，其實套戲喺入邊係拍過幾次嘅。咁啊，男主角即係意思真係呢個攀爬者咧，其實係有兩次嘅唔成功放棄，第三次先成功嘅。咁係一個咁樣嘅紀錄片咯。咁而阿 Mason 再佢又唔係淨係講徒手攀登嘅，亦都會以一個介紹徒手攀登嘅角度切入啦。第二介紹呢個攀登專家就叫做Alex Holland， 如果我亦講翻中文就係阿力斯霍洛爾德啦，得唔得啊？咁啊，介紹佢嘅背景啦，或者佢本身之前點勁啦，咁其實佢已經算係 Freesoul 嘅世界頭十噶啦，已經，亦都已經不嬲已經登上曬電視節目，兼出書，亦都已經登曬喺啲各自嘅攀登雜誌嗰度等等咁樣，咁係呢個攀登界嘅名人嚟嘅 ，OK， 咁啊敘述佢個人啦，敘述呢個徒手攀登啦，另外亦都有敘述呢個佢呢個作為一個攀登嘅叫世界第一啦，可以話，佢嘅生活係點咧？佢嘅背後嘅佢嘅戀人會點睇呢個運動咧？佢嘅有冇錢咧？佢點解要咁做咧？另外佢完成咗會對佢帶來啲乜益處咧？而且佢點樣定義自己點樣定義徒手攀登啦？當係一種運動啦，定係當對自己一個挑戰啦，定還是係一個承諾啊？定還是係一個夢想啊？定還是係一樣挑戰人哋做唔到而自己做到嘅優越感啊？等等，佢係唔同角度去描述點解佢要咁做。咁中間係透過好多嘅排序啦，令到你 hold 住觀眾去睇一套接近2小時嘅紀錄片嘅。咁當然最後 ending 最後嗰15分鐘咪最精彩，就因為真係平敍順時地敘述佢最後一次嘅挑戰，而又喺呢個真係或者可以話叫九死一生，亦都係險象環生嘅情況底下，最後成功攀爬到啊！咁啊，即係有個好足全角度多方位的表述嘅，咁呢样我amazing啊！咁啊，另外除此之外，佢亦都有描述攀錄影嘅攝影團隊嘅，即係呢個導演有出鏡啦，亦都有佢嘅攝影師有出鏡啦。咁同埋原來要拍，其實就佢之前佢哋要試攀嘅，咁當然要拍嗰啲攝影人員都要綁喺嚿石度，不過佢哋就可能未必用徒手，亦都可以係喺第二條路度上到個崖頂，再垂啲繩落嚟，去到某啲位就位就等啊男主角到啊得唔得？咁所以佢同埋所謂 free solo 其實咧都唔係完全地 free 嘅，即係意思佢一定之前做過啲勘探啦，喺攀石繩嘅狀態去揾嗰啲路啦，亦都叫做由繩落去每一寸佢即將會行嘅地方 check 過曬啲石，亦都會喺嗰度大概會喺嗰度試下有繩嘅狀態，試下用咩手法去過渡去固定咁樣。 等等，咁所以會試過曬，做咗好多資料嘅搜集，同埋好多嘅模擬示範，亦都有睇翻之前有啲成功攀爬嘅人嘅唔同路線，選擇最啱自己嘅路線，咁然後最後先 free solo。咁真正 free solo 嗰下係完全冇攀石繩。即係意思，佢只要一失手咧，佢就會跌死啦。咁而真正係就咁睇住佢攀上900米。咁而喺攀爬嗰陣時咧，佢係唔可以有繩之餘，亦都佢唔應該見到攝影師。咁啲攝影師係要匿埋或者叫好遠用鏡頭 zoom 埋佢。咁而因為呢個過程三個鐘啦，入邊其實已經涉及到十幾部攝影機，亦都有航拍機啦，亦都有唔同角度嘅攝影機。哇！喺平望啦，喺下邊望上去啦，喺上面望翻落嚟啦，等等。咁啊，即係個角度好多好大變化，而且係好平實地表述到徒手攀岩呢種嘅驚險性。個危險性咯，咁亦都有表述個攝影團隊點樣拍呢套戲嘅艱辛，同埋作為一個外人第三者睇到人哋咁樣隨時會死，同埋作為一個攝影師，佢就係要拍一個人去完成，但係往往以往就試過有好多 free solo 嘅人喺拍攝嘅過程就睇住佢死咗，睇住佢失手跌落去就死咗。咁而套戲亦都好表述到喺呢個世界有三位嘅 free solo 嘅人，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嘅成功，創下咗好多世界紀錄，但最後佢都係命喪喺失手或者跣手咁啊跌咗落去就死咗咁樣。咁所以都表述到嗰種即係呢個運動嘅驚險咯。咁無疑事實又係一套紀錄片，好能夠精準地俾你知道呢、這個攀岩嘅緊張同埋嗰種。完成嗰種優越感係好表述到，咁啊，另外仲有就係、是、套戲又冇刻意地安排一啲好驚險嘅環節啊，譬如摸到嚿石啊爛開啊等等，佢又冇嘅，反而就係好真係好實時拍，又捕捉到佢有時喺試緊路嗰陣時嘅失手啊，跌一跌落嚟啊咁之類咯，咁啊變咗我覺得又幾緊守紀錄片。不影響拍攝對象這個原則，我覺得這個態度好。另外他也都嘗試訪問很多他女朋友啦，女朋友其實就說、原本是他書迷的，跟住就真係揾佢簽名，俾咗電話佢，點知呢個人就真係會 call 佢，出過兩三次街咁啊，跟住後屘又一齊啦咁樣。咁而個女朋友就都係叫業餘攀岩者咯，咁但係就肯定唔係阿男主角咁專業啦。咁佢哋都會一齊攀嘅，但係就試過幾次，因為女朋友嘅大頭蝦就累到男主角跌咗落嚟，仲受傷。咁啊，經歷過兩次受傷，就令到佢踏上呢個攀呢個油掌岩嘅夢想之路咧，受阻延嘅。足足佢話佢遲咗七年嘅，因為當中試過臨諗住 ready 啦，但係天氣又唔得。咁同埋你知油掌岩好似話一年得幾個月可以攀嘅啫，其餘日子都封山嘅，即係好似富士山咁樣。咁啊，即係天氣唔好咪唔攀得，咁又要落雨又唔攀得，跟住又大風又唔攀得，落雪冬天又唔攀得咁樣。咁啊，到真係得咧，又要試隔一年咧，就到佢受傷。咁跟住我又試過喺九米高，就因為佢女朋友做錯嘢，連累到佢跌咗落嚟。咁佢個脊骨就輕微裂開咗，托賴。咁啊，休養都休養咗一兩年嘅，咁啊變咗類似咯。咁但係對佢女朋友嘅關係。亦都表述女朋友最後當佢真係第三次挑戰呢個油掌岩啊，佢個心路歷程係點咧？最後成功啦，打電話俾佢嗰種歡愉恩怨，又確實係表述到出嚟，咁啊又覺得係真係幾好務實啊，好貼地嘅一種感人，咁係拿捏得到嘅。咁啊，另外就我 amazing 就佢。又唔係隻攀油掌岩嘅，成個紀錄片我估都 last for 拍咗起碼都兩三年，亦都有拍男主角去第二度攀岩嘅情況，咁而又拍到加埋啲 time lapse 啊航拍啊，即係拍到嗰種真係喺上面 喺幾百米，即係海拔有二三千米，但係喺個岩石凌空幾百米望翻出去嗰個景色，又其實即係嗱拍得好靚嘅，咁呢樣又好賞心悦目咯，睇到。咁而男主角嘅心理變化啦，佢點樣睇攀徒手攀登啦，同埋佢自己本身個人嘅心理描述，佢其實係一個，如果佢話佢同阿爸阿媽嘅關係好嘅，不過佢至少唔講嘢嘅，而且亦都係好。有種叫做自閉症嘅感覺嘅，咁但係佢發覺去旅行就會釋懷咯，咁但係之後又發覺佢專注做攀石岩，佢就可以釋懷咁樣嘅一個都幾獨嘅其實，咁但係獨得嚟咧，佢面對鏡頭同埋面對佢嘅讀者。或者佢會喺啲分享會入邊咧，佢又有一定嘅幽默感。咁啊，呢個出嚟同埋個男仔其實本身呢個男主角其實個樣 OK 嘅都，即係起碼都有觀眾緣。咁加上佢個女朋友其實靚嘅嚇，即係有點點明星樣嘅女朋友。咁所以出嚟個效果都幾賞心悦目，亦都係拍到嗰種真係嘅驚險刺激，即係睇到卜卜咁跳。隨時會死嗰種感覺，而佢又加咗好多電腦特技去表述嗰條路線點樣一個宏觀去究竟攀到去嚿石嘅幾多分之幾，然後就哇啲米數一路加落去有條巴叉，咁啊再加嗰啲有啲驚險位點樣要攞嚿石啦，點樣去話有個叫咩空手道腳啊，跟住有啲位係要枕住靠兩隻手。逼住啲罅喺啲罅度慢慢逐寸咁樣向上喐，跟住又會有幾個係隻手要打環抹闊曬個人去頂住兩邊石咁樣上去，咁跟住又點樣去到我哋觀眾睇落去嚿石根本上冇位，但佢唔知點樣靠一兩隻手指位，靠嗰一點嘅力就已經可以隻腳就可以一嘢打環就可以過到，類似有好多攀爬技巧嘅表述。同埋有啲鏡頭嘅剪接就做得好好快嘅，唔會悶嘅，唔係哈哈長鏡頭嘅。咁呢啲都睇得到啊，導演即係金國威同埋佢夫人兩個嘅功力咯。咁啊，確實係一套賞心悅目，亦都係唔習慣睇紀錄片嘅。我覺得可以睇呢套咧，作為一個啟蒙，俾你知道即係紀錄片啊點樣。在平實的情況下做到電影效果，有電影的起承轉合，有電影的緊張刺激，也都有他的對白hold住觀眾，雖然那些對白是出自真心，真是一些透過一些訪問啊、旁白啊，或者別人的採訪啊，去側寫翻一件事或者一個人，那這些就是紀錄片 amazing 的地方，值得大家看。